这茶不错呀。 嗯， 这茶哪买的？ 正兴德茶庄。 哦，正兴德，多少钱一两的？ 10块钱一两。 啊，这茶里有没有手表呗？ 哎，这里有手表啊？ 没有哈，这茶不错。 没有手表。嗯， 这茶挺好，你们去啊，你们去啊，5万块钱一次。 这位啊，还真渴了。我说您吃的什么呀？ 啊，不瞒你说， 哎， 我吃的是那炸酱面。 哦， 我把那个酱先吃了，后吃的面条。 啊，那受得了吗？那个， 你们去吧，你们去。 我们是，哎，咱是小孩子办满月。 哎，对对对，小孩子办满月， 那我们就去。 哎， 嗯。咱得把这日子定下呀！ 啊，咱这个日子不忙，不忙，不忙，不忙。 别不忙啊！您得说准了哇！别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啊，不，有什么事你先应着。咱这个不忙， 那不行，得记着您这个。 不，咱这个日子不忙啊！ 你得说准了。 那日子谁说的准呀？ 怎么说不准呢？ 你知道那小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是不是？ 哎。 你这呛着我，你这。抢水子吗？你这是， 小孩子还没养活呢。 不是，怎么先定贵乡？先定贵乡吗？ 那定的也太早了。 那怎么早呢？ 那养活下来还得等一个月呢。 你等一个月怎么呀？你如果说那个孩子今天降生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到日子了，看办满月吗？就是 什么办满月？那怎么是办满月呀？ 那是啊。 那是喜三呐！ 哎，对了，对了，我没说清楚，办喜三，办喜三， 办喜三，你说办满月干嘛呀？ 不是，我是那么想的，在这那个办喜三的时候找你们，是吧？办满月的时候嘛，不还得找你们吗？ 两档子事儿呢。 5万块钱一次，红包是10万块钱， 我们去。 那个，人家再我再喝点啊，我再喝点，我再喝点，我再喝点。 您 再 喝点。你再喝点，那我们就后天去了。 哎，别后天去， 怎么不后天？这不喜三吗？ 是喜三，你这别后天去啊？ 怎么的？ 那小孩今天生了，你是后天去啊？ 对啊， 是不是？你要是明天生了呢，那你就得大后天去，是不是？你要是大后天生了呢，你就得大后天去。是不是？那又是大后天生的，你就大后天去了。 有你这么说话？ 你说的比我都溜啊！你 多新鲜呐！啊，那， 哎呀， 喜三您得把它定下来呀！ 定下来了，这不定下来了吗？怎么定下来？ 那我们就后天去了。 那后天能去吗？你后天 怎么呢？我们就盼着小孩子生呗。 啊，你别盼着小孩子生哎。 怎么呢？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一结婚，那就快了。 您这像话吗？像话吗？小孩他妈还没结束要结婚呢，结婚以后有孩子没孩子，他们还不知道呢。 我问问你。等会儿我问问你， 您问我， 你说是那个姑娘结婚事情大，还是生小孩事情大？ 要说是闺女结婚事情大， 是吧？ 哎哎哎， 我们那里就是姑娘结婚找你们堂会，你们去不去？去不去吧？ 去呀！ 给你们5万块钱，去不去？ 去呀！ 去不去？ 啊， 还有10万块钱红包， 那去啊！ 你们去了？ 我去了。 我再喝点。 这位自己拿了这个呀，真是结婚了 那， 不忙啊？ 哎，不，别不忙，这回就得忙了。哎，这回就得忙了。 怎么就忙了呢？ 姑娘都老大不小的了。 哦，多大了？ 今年都4岁了。你 哎， 你怎么又抢了？你这个老抢。 走。4岁的姑娘结婚呢？ 谁说四岁了？谁说四岁了？ 你不说4岁吗？ 你听清楚了吗？ 我听清楚了。 你听清楚啥了？ 啊， 04岁。 等等，这怎么着？ 04岁， 04岁， 哎，04岁 啊，20岁， 04岁， 老姑娘30岁， 04岁， 她怎么个04岁啊？ 这姑娘小名叫玲 啊， 4岁了， 哎，走。你回来。我谈。 老头还练过，这怎么的？ 多新鲜呢！到底什么事儿啊？ 你看我这不是说两句笑话吗？你看， 别 你看，我知道你们相声演员幽默滑稽。你看，说两句笑话，你老头急眼了。我要知道你怎么不知道的话，我不逗这老头玩了。 那